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4章神风无影第88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哈利看到了他当队长以来最好的魁地奇训练。他的队员们为赶走了麦克拉根和终于赢回了凯蒂而欢欣鼓舞，飞得异常出色。金妮似乎一点都不为跟迪安分手而难过，相反，他成了全队的灵魂人物。他模仿罗恩看到鬼飞球过来时紧张地在球门柱前忽上忽下，模仿哈利被撞晕前朝麦克拉根大吼，把大家逗得很开心。哈利跟队员们一起大笑，很高兴自己有正当理由盯着金妮看。因为眼睛没有一直注意看飞贼，他被游走球额外多撞了几次，他脑子里仍在激烈地斗争着，金妮还是罗恩。有时他想，经过了同拉文德的恋爱，罗恩可能不会太介意他与金妮约会，但他又想起金妮亲吻迪安时罗恩的表情，断定自己就是拉拉金妮的手都会被罗恩看作卑鄙的背叛。但哈利忍不住要跟金妮说话，跟他一起笑，训练完跟他一起走回去。不管良心怎样不安，他还是不禁幻想着怎么能跟他单独相处。最好斯拉格霍恩再召集一个小聚会，那样罗恩就不会在场。不幸的是，斯拉格霍恩似乎不会再举办聚会了。哈利有一两次想到找赫敏帮忙，但觉得自己会受不了他脸上的得意表情。有时候赫敏看到他盯着金妮或被金妮逗得大笑时，他好像就发现过这种表情。更麻烦的是，他焦虑地想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肯定很快就会有别人约会金妮。他和罗恩至少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金妮太招人喜欢了，这对他本人没好处。总之，再喝一口茯苓剂的诱惑日益增强，因为这种情况应当算是赫敏所说的需要调整一下环境吧。和煦的五月天轻轻溜走，好像他每次看到金妮的时候罗恩都在旁边。哈利发现自己渴望有一个好运，能让罗恩觉得没有什么比好朋友哈利和妹妹金妮倾心相爱更令他开心了，并且能让他和金妮单独相处几秒钟以上。但这两条似乎都没机会实现，因为本赛季最后一场魁地奇比赛在即，罗恩总想跟哈利讨论战术，无暇顾及其他。在这方面罗恩并不特殊，全校同学都对格兰芬多、拉文克劳球赛的兴致极为高涨，因为这场比赛将决出尚难料定的冠军杯名次。如果格兰芬多领先拉文克劳300分，他们就能夺杯，难度很大，但哈利从没见他的球队飞得像现在这么出色。如果领先不到300分，就要排在拉文克劳后面，屈居第二。如果落后100分，就会排到赫奇帕奇后面，名列第三。如果落后100分以上，就会掉到第四。那样的话，哈利想，就永远没有人会让他忘记，是他率领格兰芬多球队拿了200年来的第一个倒数第一。这场关键性的比赛的前奏仍旧是那些内容。两个学院的学生在走廊上威吓对方的球队，在个别球员走过时大声排练针对他们的口号，球员们则要么大摇大摆地享受关注，要么在课间冲进盥洗室呕吐。不知为何，在哈利的脑子里，这场比赛与他对金妮的计划的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忍不住想，如果他们领先300分以上，热烈的庆祝场面和赛后的联欢也许能赶得上一大口茯苓剂的效果。在所有这些繁琐的事情中，哈利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另一个目标，搞清马尔福在有求必应屋干什么。他仍然查看火点地图，在图上经常找不到马尔福。他推测马尔福很多时间都待在那间屋里。哈利正在对进入有求必应屋失去希望， 但只要在附近，他还是会去试试。然而，无论他怎么变换说法，墙上还是没有出现门。在同拉文克劳比赛的几天之前，哈利独自从公共休息室走去吃晚饭，因为罗恩又冲进旁边的盥洗室呕吐去了。赫敏则跑去找维克多教授，因为他想起上次教的算术占卜课论文可能有个错误。哈利多半是出于习惯，又拐到八楼走廊上，边走边看火点地图。一开始他找不到马尔福，猜想那小子又去有求必应屋了。然后他看到标着马尔福的小点站在楼下一个男盥洗室里，旁边不是克拉布和高尔，而是哭泣的淘金娘。哈利盯着这不太可能的组合，没留神撞到了一副盔甲上，稀里哗啦的响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怕费尔奇出现，赶快冲向大理石楼梯，跑到下一层走廊上。他把耳朵贴到盥洗室的门上，但什么也听不见。他轻轻地推开了门。德拉克马尔福背对门站着，手扶着水池边，淡金色的脑袋低垂着。 别这样， 哭泣的淘金娘温柔的声音从一个隔间传了出来。 别这样，告诉我是什么事，我可以帮你。 谁也帮不了我， 马尔福说，全身都在发抖。 我干不了，干不了，办不成。如果不快点办成，他说他会杀了我。 哈利心中猛然一震，脚像被钉在了那儿。他发现马尔福在哭，真的在哭，眼泪从他苍白的脸上流到肮脏的池子里。马尔福抽噎着抬起头，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从破镜子里看到哈利正在身后瞪着他。马尔福急忙转身抽出魔杖，哈利也本能地拔杖自卫。马尔福的魔杖稍稍打偏了一点，击碎了哈利身旁的壁灯。哈利闪到一旁，默念 都会敬重， 魔杖点出，但马尔福挡住了这个咒语，又举起了魔杖。 别打了，别打了， 哭泣的淘金娘尖叫着，声音在瓷砖盥洗室里回响。砰的一声，哈利身后的垃圾箱爆炸了。哈利试了个锁腿咒，却从马尔福耳后的墙上弹回，把哭泣的淘金娘身下那个抽水马桶的水箱打得粉碎。淘金娘高声尖叫，水漫了一地，哈利滑倒了。马尔福扭歪了面孔叫道， 再行了， 神父无恙。 哈利在地上大吼一声，疯狂地挥舞着魔杖。马尔福的脸上和胸口血如泉涌，好像被无形的宝剑劈过一般。他踉跄着向后退去，扑通一声倒在积水的地上，溅起大片水花。魔杖从他软绵绵的右手里滑了出去。 不！ 哈利大惊。哈利脚下打着滑，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奔向马尔福。只见他的面孔已经变得殷红，苍白的手抓着浸透鲜血的胸膛。 不，我没有。 哈利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在马尔福身边跪了下来。马尔福倒在血泊中，控制不住地哆嗦着。哭泣的淘金娘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门在哈利身后砰地打开，他惊恐地抬起头，斯内普冲了进来，脸色铁青。他粗暴地把哈利推到一边，跪在马尔福跟前，抽出魔杖，沿着哈利咒语造成的那些深深的口子移动，嘴里念着一种唱歌式的咒语。出血似乎减轻了，斯内普擦去马尔福脸上的污物，又念了一遍咒语。现在伤口好像正在愈合。哈利还在旁边看着，被自己做的事吓傻了，几乎没意识到他也浸在鲜血和污水里。哭泣的淘金娘还在他们头顶上抽泣和哀嚎。斯内普第三次施完破解咒后，半拖半抱地把马尔福扶了起来。 你需要去小医院， 可能会留下一些伤疤，但如果及时用白仙的话，也许连伤疤都可以避免。走吧。 斯内普搀着马尔福走出去时，在门口回过头来，用冰冷而愤怒的语气说道： 你，伯特，在这儿等我。 哈利丝毫都没有想到不服从，他慢慢站起来，浑身站立，低头看着积水的地面，那上面浮着一朵朵红花般的血迹。他甚至没有勇气叫哭泣的淘金娘停止吵闹，他还在继续哭哭啼啼，但已越来越明显的带有享受的味道。斯内普十分钟后回来了，他走进盥洗室，关上了门。 走开， 他对淘金娘说。他倏地钻回抽水马桶，留下一片令人耳鸣的寂静。 我不是有意的， 哈利马上说，他的声音在冰冷潮湿的空间回响。 我不知道那个魔咒是干什么的。 但斯内普没有理睬。 我显然低估了你，伯特， 他平静地说。 谁想得到你竟然会这种黑魔法呢？那个魔咒是谁教你的？ 我看来的。 在哪儿？ 是图书馆的一本书里。 哈利临时乱编道。 我想不起书名。 撒谎， 斯内普说。哈利喉咙发干，他知道斯内普要做什么，而自己从来不能阻止。盥洗室在他眼前晃动起来，他努力摒除所有的思想，但不管怎么努力，混血王子的高级魔药制作还是模糊地浮到了眼前。然后他又看见了斯内普，在这一片狼藉的浸水的盥洗室中央，他望着那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睛，侥幸地希望斯内普没有看到。然而， 把你的书包拿给我， 斯内普轻声说。 还有你所有的课本，所有的，拿到这儿来，快！ 争辩已经没用，哈利马上转身踩着水跑出盥洗室。一到走廊里，他便拔腿朝格兰芬多塔楼奔去。大部分人都在朝相反的方向走，见到他一身血水都很惊诧，但他只顾往前跑，没有回答向他投来的一个个问题。他感到惊愕不解，好像一个可爱的宠物突然变得凶残起来。王子把这样一个魔咒抄到书上时是怎么想的呢？斯内普看到了又会怎样？他会不会告诉斯拉格霍恩？哈利的胃里翻腾起来。哈利这一学年魔药课的好成绩是怎么来的？他会不会把那本教了哈利这么多知识的书没收或撕毁？那本已经变得像导师和朋友的书。哈利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他不能。 你去哪儿啊？怎么湿淋淋的？那是血吗？ 罗恩站在楼梯顶上，困惑地望着哈利。 我需要你的书。 哈利气喘吁吁地说。 你的魔药课本，快快拿给我。 可是混血王子， 以后再解释。 罗恩从包里抽出高级魔药制作递给了他。哈利冲进公共休息室，抓起书包，不顾几个已经吃完晚饭的人惊讶的目光，钻出肖像洞口，沿八楼走廊急奔。他在巨怪跳舞的挂毯前突然刹住脚步，闭上眼睛开始来回踱步。 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书，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书，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书。 他在那段空墙前来回走了三次，当他睁开眼睛时，终于看到了有求必应屋的门。哈利拽开他冲了进去，把门撞上了。他倒吸了一口气，尽管着急、恐惧、害怕盥洗室里等着他的事情，他还是不禁对眼前的景象惊叹不已。他站在一间大教堂那么大的屋子里，高窗头下的光柱照出的像是一座高墙林立的城市。哈利看出，那都是由历代霍格沃茨人藏进来的物品堆砌而成的。 那一条条巷道边是堆得摇摇欲坠的破家具，可能是为了掩藏巫师魔法的证据而被塞到了这里，或是由那些维护城堡体面的家养小精灵藏起来的。这里有成千上万本书籍，无疑都是禁书、被乱涂过的书或偷来的书，有带翼弹弓和狼牙飞碟，其中有几个仍然有气无力地在堆积如山的静物上盘旋。一些破瓶子里盛着已经凝固的魔药，还有帽子、珠宝、斗篷，像是火龙蛋壳的东西。几个塞住口的瓶子里仍在闪着邪恶的光，还有几柄生锈的剑和一把血迹斑斑的大斧。